做事说话都很爽快很直接，有啥说啥，痛快利落。店里楼上楼下一共两层，楼下在室内，楼上就是大露台了。甭管什么季节，在这里傍晚吹着小凉风，那叫一个爽。他们家的肉串价格非常的实惠，肥瘦相间，多吃几串也不觉得油腻。小腰还有腰筋儿都很嫩，喜欢吃焦一点的也要叮嘱老板一下哦。主食推荐疙瘩汤和茄丁面，尤其是茄丁面一定要点，非常有特色哦。But I'm a开心一百串的地址呢，在北新桥三条40号，人均消费79元左右。I don't belong here.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